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朗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30，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中波 AM 927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代班女神袁一。 你今天的声音格外的洪亮。 哎，我 是小雨。 你知道我耳机里面听我声音就很弱，然后我还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分贝不够大，我还想，哎嘿，山那边的朋友，快来听我们的节目。 我今天 有点屎大，老板 开 大。 OK， 我们开大一点好了。今天呢，袁一来替我代班，大家可以把我当成隐形人。嗯、 那不行，你这么美，根本隐形不了。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有道理。 所以我们介绍一下在嘉宾席就坐的两位，今天要来参与到我们话题当中的两位也是美女嘉宾。嗯、 是的，嗯，一位呢是我的好闺蜜思思，她已经连续3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 是有多爱我们的节目。 对，另外一位呢是来自 Upli 健身工作室的私人教练 Lily。 Hello， 大家好。 Lily 她之前是在我们开播日的那一天来捧过一次场，然后之后一直还没有来过， 主要是因为就是在626那一天来过了之后呢， Lily 回去以后就被各路健身的粉丝就围攻，就是不是围攻，是围追堵截。然后就说，哎呀，给签个名吧，哎呀， Lily 能不能给我上一节课啊，今天讲得很好， 一下就红了， 就红就没有时间来我们的节目。对，所以今天也是拨冗前来，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感激不尽。 好，那我们今天要在节目里面，周一嘛，因为刚刚过去一个周末，大家就是该吃喝玩乐的应该都享受的不错，所以周一我们通常都会设置一个健身的话题，让、大家把周末乱吃的东西都给消耗掉。 是的， 那我们今天会聊什么跟健身相关的话题？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和女孩子有关的，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女生一到大姨妈来的那几天，她们就会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就说我来大姨妈啦，我可以随便吃，绝对不会长胖哦。 难道不是吗？ 我可以不运动了哟，因为运动也没有任何意义。 对， 不能运动啊，从小老师这么教我们 的。很多女生在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是瘫在那儿，这个状态不动的。 对，然后还会吃巧克力，吃以前那些不敢吃什么甜甜圈啊、甜食，就是用来在这一周吃的。 是啊，所以呢，这些女生她们就一直胖下去喽。 你在说我吗？ 对，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是 有很大的误区，所以今天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比如说，其实我对这方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就请来了 Lily， 请来了思思，然后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姨妈期间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一个怎么样的健身方式，或者是吃什么东西才真的是对我们好的。 好，如果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的网友们，你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有自己的误区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期节目，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的982魔力工厂也是可以来观看直播的。 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在北京时间的 APP 上面的首页热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看看有什么最新的资讯要跟各位分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女神麻辣烫的资讯，我们先看到的是，其实各行各业都会有所谓的女神。 对 对，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可以堪称女神，但如果去到 hip hop 的战场上面的话，我们就应该就是那个 low 咖，因为我完全不懂，也没有 freestyle， 很 low。 对，这个夏天中国有嘻哈呢，是以中国说唱带来的独特魅力，超过了其他类选秀节目的光芒。里面有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物叫 hip hop man， 闪亮登场，我们看一下 hip hop man 长什么样子， 看一下图片， 好不好？很酷。我一直在追这个节目，所以每当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戴这个面具会不会很难受。 你追这个节目，那不是应该说话都是嘿哟大家好我是小玉，欢迎来收看。 对， 不应该这样子吗？其实了解说唱的朋友一定早就认出他，他就是欧阳靖。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名在说唱圈。 他是个男的呀？ 是个男生。 我以前一直认为欧阳靖这个名字应该是属于一个女生， 人家又不是女字旁的靖。 哦，对，是郭靖的镜。 对， 对对对， 是很帅气的那 个。然后你知道昨天有一个选秀节目，有一个女的参赛选手，大家问她，就是评委问她说，你知道欧阳靖吗？她说我不知道啊。你是说达康书记的媳妇儿吗？那是欧阳靖。好， 这个没有音乐常识，快把他淘汰出局。 好吧，我们来说欧阳靖哈。节目组要大动干戈把他请来，可以说他真的是中国嘻哈第一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在2002年美国黑人娱乐电视节目的音乐节目叫105 M Park 当中获得了 Freestyle Friday 发音 节的冠军，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 是的， 然后在最新一期的中国有嘻哈里呢，他也是选择了吴亦凡队伍之后立刻打算摘下面具。 我真的不懂他为什么会选择吴亦凡 啊？难道就是吴亦凡不是那个评委当中最有 freestyle 的人吗？ 我不做评价了， 你不能随便就是 不能随便评价。吴亦凡就是很帅啊， 就是、 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 而且我有跟他本人合过影，就是很帅啊。 他本人是比照片还要帅吗？ 就真的很挑不出任何毛病。 那你有没有扑过去抱住他？ 我想，但是他的保镖围住了我。好吧，总之呢，这个冠军时刻呢，大家很期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段视频，看看欧阳靖的一个最新的状态。这个是在香港夜市的街头进行一段 freestyle 是吗？ 是的，真的很厉害。 但是可是听不到声音哎。 香港夜市，我来把声音调大一点哦。 好。但是我觉得虽然听不到他在说唱，可是你光看他那个架势和那个状态， 对， 你就能脑补到一些 脑补到一些现场的情况。 对对对， 可能是我们的设备又出了某一些小小的问题， 我刚刚调试了半天， 对，稍微有一点遗憾，我们导播老师还在给我们进行调试当中。 但是网络那头看我们视频的朋友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看到画面。 对呀， 这是一个即兴发挥的东西。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在网络上面去搜一下，他这个 freestyle 还是非常炫酷的， 关键词就是欧阳靖香港夜市就可以了。 是的，就可以搜到了。 好了，欧阳靖，我们先暂时了解到这里，我们下一条资讯继续来关注到的，在女神麻辣烫看到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日本的一个很受大家欢迎的一个美妆的品牌，叫做资生堂。 是的， 前两天呢，资生堂的安耐晒宣布紧急召回以下两款防晒产品，是哪两款？我们看一下， 他们家的防晒产品真的很有名哎， 还好 基本上人手一瓶。之前我们思思还推荐过， 对， 还好我没有用， 就是那个金瓶儿，是不是？ 对对对， 但金瓶儿不在这个召回的范围当中， 是银色瓶子， 就还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款产品，首先。我们画面上左边出现的这个银色的软管是美白保湿型的防晒，据说防水测试长达40分钟，它还有一定的润色效果，但是绝对不是那种 死白 的， 很厉害啊。 所以轻轻的抹一层呢，肤色就可以提亮，同时你还可以具备一些防护能力， 美出一个新高度， 据说是一级的厉害，不用担心被晒黑，也不用担心被晒红。然后右边的那一款呢，其实是挺小众的一个防晒，算是药妆店里面会卖的那种。 是的，药妆店里很红，好像是排行榜第一名的那种， 就又是 Cosmo 大赏的，是不是？ 对， 据说主打敏感肌，是物理和化学结合的防晒。然后呢，没有香精色素啦，没有酒精，还添加了保湿抗炎的成分，很适合敏感肌在换季的时候来使用。但是。这两款听上去很好用的产品为什么会被紧急召回呢？ 为什么嘞？ 你来讲一下嘞。 我来给你们讲一下吗？好像是因为他们其实问题不是很严重啦，是因为他在摇晃瓶身的时候，有一部分防晒霜会凝固成为颗粒状的这么样一个东西。 摇晃的时候反而会凝固成为颗粒状。 对，所以其实好像在使用感上并不是特别影响，但是因为日本的资生堂公司它在做东西上面比较严谨，所以他就会认为这样就是有问题，就是会希望召回，然后来给大家换成新的。然后呢， 即使你手上有这两款，也不是不用太担心，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但是哎，你说如果我现在手上有一瓶已经快用到瓶底儿了，然后我去换一下， 你就买思思推荐的金瓶啊，又是资生堂的，然后又好用，然后又没有中招。 所以平时你用的是哪一款防晒？也是金瓶吗？ 我用的是 IPSA 的 IPSA 那个牌子的，蓝瓶是用身体的，然后有一只小白管是用脸上的，两个夏天了还没有用完。 你是脸，怪不得你不白。开玩笑，他很白，我开玩笑的。 但是我真的是一个不愿意涂防晒霜的人，因为我很讨厌脸上涂很多，我一般都会用那种带指数的 BB 霜或者 CC 霜， 对 SPF 30我觉得就够了。 对，以我对原因的了解，她是一个在妆容上喜欢很轻薄的女生，因为我之前推荐给她一个很好用的粉饼，竟然被她无情的嫌弃了。他送给了我， 就是觉得脸上涂大多不行，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容易被闷出痘来的那种皮肤，所以千万不能涂多了。这是每个人的皮肤状态不一样，所以也仅供参考了。 是的。 好了，说完了资生堂的召回产品之后，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比较实用的一个技巧，对于我来说也是我个人需要紧急去提升的一个技巧，就是画眼影。 你不要提升了，你不能再美了，袁一，你必须要注意这一点。 你真的是画眼影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有用的，很实用，就它不会像眼线那样，就是让你整个妆容变得过于攻击性强，然后呢，眼影也可以很巧妙的去规避一些，比如你今天早上起来眼睛有点水肿， 对， 这样的状态。 是的， 但是我是一个手残党，所以我翻遍了我所有的化妆柜，不止找到了一盒眼影。 我今天也只带来了一盒眼影， 思思也只带来了一盒， 思思也只带来一盒眼影。但是请你们 咱们三个一起出现一下镜头，好不好？ 我们一起出现一下我们三个的眼影啊！ 3、2、1，哎呀，完全就是一个牌子啊！ 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牌子的眼影真的有那么好用吗？即便是袁一这种平时不画眼影的人都要用。 我能说我并没有什么感觉吗？为什么眼影在我手里都一样？ 你眼影是不是还很新？我看一下。 对，很新，都没怎么用。 崭新哎，我的天哪。 真的。 对，所以其实画眼影怎么说，对于女生来说不是天天都需要用到的，因为画眼影和不画眼影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感觉。 可是如果你买像我这种，像这个牌子的 TF 这个牌子的12色号是特别浅的大地色系，你即使每天用，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 那你怎么不用？ 我不会画，画得很难看。我画完以后就像被人打了一样。 真的吗？ 真的。 那你快点画一下，我好想看你被打的样子。 那你还不如直接打我一拳。哎，但是听说思思很会画眼影。 对， 我 也其实也还好。 你今天换了吗？ 我没有。 我先来介绍一下一个前提啊，原因 背景 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呢， 思思真的很爱我。 我今天真的是要疯了。上个星期的时候，思思来做客咱们节目的时候，他涂了一下你送给我的鬼怪色的唇膏，对，我涂上之后很美，但是因为思思的肤色比较黑，所以呢，她涂上了之后就是宝莱坞公主集市的那种感觉。但是像她这种肤色和 Lily 这种肤色，反而她们很适合涂那种很深的眼影，有那种欧美的那种怎么说深邃的眼窝， 就可以画出眼窝的。 对，所以她平时涂眼影是非常好看的。 太棒了，那今天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示范一下？ 好啊， 让我们感受一下就是5分钟变身混血女王的那种感觉。 宝莱坞女神再次出现了。 哎 ，Lily， 你平时会画眼影吗？ 不化妆，因为 我其实 在锻炼。 哎，我其实有点好奇 ，Lily 画什么样子？ 你愿意让思思给你画一次吗？ 为了我们节目牺牲一下，毕竟也是给你们健身房吸了那么多粉， 我毁了他。 这样 不会， 思思先给自己画一下， 对，然后 Lily 先验证一下她的水平是不是可以过关，然后敢不敢让她给你画？ 我练了很久的健身呢，所以我要注意一些。 如果画不好，小心 打你。 揍是吧？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思思，先给自己画眼影，然后接下来如果可能的话，会给 Lily 也画一下眼影哈。 是的， 所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先暂时告一段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式的话题——百分百 Party， 我们的超模养成记，来看一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内容带给大家。 嗯哼。 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女生在特殊的那几天，每个月那几天里面， 肚子好疼， 对，到底要怎么去？ 是不是可以狂吃了？ 所以这些误区是不是你也会有？也欢迎各位继续可以通过这个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以及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982魔力工厂了，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或者是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以及在北京时间 APP 里面的首页热门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跟经期有关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要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最关心的，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姨妈那几天是不是可以随便吃？ 你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在做， 对 呀、啊，好笑， 坚持在做， 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效？ 就是没有胖啊，至少就我觉得我胖不是因为姨妈期乱吃，只是因为365天都在乱吃， 都在乱吃。 这到底要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你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或者亲身经历吗？ 其实我建议就是如果。姨妈期间的前2天非常不舒服的话，尽量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休息。然后我觉得第3天应该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可以做一些轻微的运动。那第4天的话，其实是我们减脂最好最好的时候，那时候就应该开始适量的增加一些运动量，然后让自己的训练不要说停止一个礼拜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就是在刚开始的1-2天，因为最难受的时候也是。对，量最多的那几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但是第3天开始你就可以正常恢复一些比较 轻微的训练。 哪些是算轻微的训练？ 尽量以有氧为主吧，不要去训练太多的腰腹训练。可以， 比如说跑步， 不要狂奔，不要狂奔， 狂奔是多狂，速度是多少算是狂奔？ 10-11左右吧，这速度也太快了，我觉得7-8都 OK。 嗯，就是在健身房可以做的一些训练， 控制在30分钟以内就好。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小视频，是可以非常详尽的、完整的跟大家来讲述说，在这个几个特殊时期，每个月这几天吃什么都不胖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非常坑的一个传说。 大姨妈期间怎么吃都不会胖吗？大姨妈一遇到无数妹子闻之丧胆、谈之色变的词。大姨妈期间，你除了腹部胀痛、冷痛、灼痛、刺痛、隐痛、坠痛、绞痛、痉挛痛之外，疼痛还会蔓延到腰部、后背、胸口，偶尔还会 胸闷烦躁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还有心理上的心慌失眠烦闷暴躁。这个时候你为了重燃对生命的热情，通常会做的事情就是吃，拼命吃，玩命吃。于是许多人开始谣传大姨妈期间怎么吃都不会胖，每个月就只这几天胡吃海塞。醒醒吧孩子，别做梦了。众所周知，想要瘦就得让身体消耗的能量大于吸收的能量。于是被大姨妈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妹子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身体内部仿佛经历二战一般惨烈，这还不得消耗原子弹爆炸那么大的能量啊？倒是不可能的。人体在不进行任何活动时的能量代谢水平，通常用基础代谢率衡量，这是身体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所需的最小能量值。体温每升高一度，基础代谢率升高13%左右。对于大多数女孩子，基础体温在排卵后会升高0.3至0.5度。按照基础代谢率1200千卡每天来算，大姨妈期间每天消耗的能量只比平时多47至78千卡，也就等于散步半小时。换句话说，姨妈辛辛苦苦来帮你消耗的这些热量，你吃一小块巧克力就全找回来了。现在你还觉得姨妈期间随便吃啥都可以消耗掉吗？当然，以上只是简单的理论推测，事实上你不可能永远弹着不动，也就不可能只处在基础代谢的状态，因为身体的其他活动带给你的实际消耗会更大。许多研究表明，在将月经周期分为早卵泡期、卵泡中期和黄体中期进行实验后，在90分钟中等强度体力活动中，正常体重女性的各种能量消耗水平在这三个阶段内并没有太大差异。所以从能量消耗总量的角度来看，大姨妈并不会为你带来大量的能量消耗，而在姨妈期间运动所消耗的能量也和平时没啥明显不同。也就是说，就算你在姨妈造访时疯狂运动，也对你的减肥大业没什么太大帮助。当然了，如果你在姨妈时期本来就身体不适，那还是瘫在沙发上静静休养吧。总而言之，长胖这件事儿跟你在什么时候吃没关系，只跟你大吃大喝本身有关系。而对于月月姨妈如战场的妹子们来说，平时还是管住嘴多运动吧，不仅能瘦还可以。 好了，看完了。所以总之就是说 很绝望， 对，被坑了快30年，感觉日子都白过了。 快30年吗？我才被坑了才十几年而已。 对，你因为毕竟比我小一半嘛，岁数比较大。对，那所以刚才其实莉莉也讲到了一些，说在经期的期间是可以做一些轻微的运动的。而且你刚刚在看视频的时候也说了，说其实姨妈期消耗那些 其实量要更大一些， 会 你每天大概会多消耗300到500大卡。 那 很多呀， 不动也会那样吗？ 对， 为什么？ 你每天的基础代谢，对，就是升高的。 嗯， 然后但是你不要觉得300到500大卡很高，大概一个汉堡就没有了。 哦，对，这是很绝望的，就是你消耗的那个东西和你吃进来的东西永远是不成正比。 哎，那如果按照 Lily 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姨妈期间我还是正常按照健身餐的那样标准吃就会瘦？ 没有，你但是可以对自己好一点点，因为 可是我就是一个对自己不好的人啊。 对，小雨真的是他对自己太狠了，但是也有句话说到女人不狠地位不稳啊，所以他地位很稳。 我地位很稳。 对对对，这也是有道理的。 建议你们就是例假期间不要做太大的训练。 那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是可以的？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示范一些？ 好呀， 包括思思其实也有一些个人的小经验。哦，对，她还在画眼影，一会儿再来给你画完了是吗？ 对对对。 好的，我们先来看丽丽，我们在现场示范一下，在我们表演区有瑜伽垫，还有瑜伽球。 Okay。 丽丽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些？从经期第三天开始就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去做的一些运动。 我可以来。 好，嗯， 导你看底下私教课。 好，小雨就可以现场上私教课了，又省了500块钱哦。 不太可以哦，因为我穿的是裙子。 那要不要让 胳膊练腿？就是我觉得例假期间尽量不要去练下半身。 对，让丽丽对着话筒说，这样我们的听众才可以听到。 丽丽来过来对着话筒讲话。 嗯， 好。 他们现在正在表演区，然后丽丽会教我们一些经期期间应该怎么来做一些适度的运动。 嗯， 我们把画面交给表演区的丽丽和小雨。 Hello。 嗯，所以其实一直平时在生活当中也很好奇，在经期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我像我这种对自己非常狠的人，就是 什么都做。 那我建议你不要做太大强度的训练，比如说那种高幅度的伸 展。不好意思，我先打断一下啊，你们把话筒往后面稍微挪一点，因为小雨你太高了，你出话了。挪到瑜伽垫的后面，然后呢，丽丽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正对我们的话筒，这样听众才是非常清晰的听到。 Okay.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感冒了，所以声音有点小。 我们是感冒健身姐妹花。 对， 好好， 对，就是我建议女生训练，就是例假期间尽量不要去做过多的下半身的训练，因为本来就很不舒服，你不要去做一些深蹲跑， 这样可以往死了练。 对， 不要这样， 你好狠，我都休息。 OK， 我们先示范两三个动作吧，好吧？就是比如说手臂啊、肩啊，特别享受的部位。 OK OK。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肩部的吧。 对， 有一根弹力绳，我帮你们翻译啊，有一根弹力绳，然后踩在脚下， 对， 然后 你来吧，我告诉你怎么操啦。 好，小雨来示范， 做得很好哦，不要把你们吓到。 小雨做得很好哦，会把我们吓到。 我要练肩了，你只要踩一只脚就好了， 踩一只脚就可以了， 然后把你的手举到， 把手， 你尽量不要伸得太直。 手肘稍微微曲，然后举到平行你的肩膀的位置， 然后大概停两秒， 停两秒， 然后放下， 然后放下， 停稳了以后再来一个，保持两秒。 这个弹力绳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难度？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是初级的， 对，然后举到平，我们大概可以做20到30个， 20到30个一组， 对， 组间休息30秒，然后做三组， 对，最多休息1分钟。 So easy。 对，对你来说真的是所以。好了，我们30、29。没有了，没有了，没有没有，你们先坐着，我们这边来展示一下思思的眼影，好不好？来，我们画面给思思哦，思思的这个叫什么宝莱坞公主是不是？ 没有，那是上期了已经。 所以今天因为你那边的光，我觉得有一点点问题，你要不要坐到我的旁边来？这边的光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看一看思思在使用了你手上的这一盒眼影之后画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特写的时候，你只要看这个镜头就可以了。对，你的这个色号能让我看一下，打开看一下吗？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色号其实，坐在我这儿哈，是这样的一个，还是比较基础的。通常咱们的眼影里面会有四格，浅的，然后 再浅的，微浅的， 最浅、微浅、深和最深的那一格，四格。所以在画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技巧来把握吗？ 对，因为其实我也不是说非常非常会画，但是这不是，其实它这个，我觉得它这个好在它四个头， 所以是不是通常眼影盒子里面那个眼影刷就已经很够我们日常来使用，不需要再去另外购买很专业的一些化妆刷？ 但其实我看那些美妆博主用的其实是那种大刷子， 大刷子， 对， 大刷子是它利弊长，我觉得可能握起来好累一些， 真的是比这种要好用。当然这个其实很方便，你随身都可以带， 携带起来会方便。 对，我一般用这个，像 最大的头 小刷子这种来刷最浅的颜色，最浅的颜色一定要整个，眼皮。 你因为我的眼睛上没有画眼影哈，你说完了以后，麻烦导播老师给我切一个镜头，我来比划一下。 对， 也就是说最浅的眼影要从这边到这边， 就是 眼 就是要打底， 眉毛和眼睛的之间的这些全都要覆盖上。 不要太到眉毛就好了，就是比如说你眼窝这个位置， 眉毛还有一点距离。 对，然后呢？同一个棍上的这一头， 另外一头 画这个 四大头， 对，四大头画刺浅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呢，我一般是画在前面，就是轻轻的画一层，然后会勾一下，就是我来演示一下，会勾一下这个眼尾这个地方。 所以就如果你是双眼皮的妹子的话， 对， 你就可以把双眼皮整个部位都用这个刺浅的颜色给 覆盖住。一定不要比这个打底的这个要 面积小，一定要比它小且浅， 一定要比它对浅一点。 然后顺便勾一下这个眼尾眼窝的这个地方， 我会稍微勾一下这个位置， 对， 然后再换。另外这个头的这边这个大的来画这个，这是什么颜色？粉色， 这是深色，对，深色和最深。 对，这个颜色我会用来画，就是轮廓 双眼皮里面的地方。 对，就是其实我前面不会画这个颜色，我会画到就是比如说我的双眼皮在这儿，然后我会把这个后面这个区域画， 就是 画一下 深的这个颜色，不是最深哦，是次深这个颜色，要在次深，感觉很像吃日料，在双眼皮的这个部位里面的中间，从中间开始往后拉。画出一个线条来， 对，就是为了让它加深一下我们的眼睛的轮廓，眼窝更深一些。 嗯， 然后这个最小这小的头我是用画在这个最深的。 嗯， 我个人感觉它这个用处应该是加深我们眼尾，因为我们比如说画眼线，或者有的女孩她不爱画眼线的话，其实你的睫毛根部是没有任何的颜色， 所以你要填补一些睫毛根部和眼皮间那个白的空白处。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非常好用的，就是眼线画上以后会感觉整个凸在上面。 嗯， 它可以做一个颜色的衔接，对、 啊、 一个过渡。 所以现在看一下思思，她现在这个妆容整个给人感觉还是很清爽的，并没有觉得很浓啊，也没有觉得攻击性很强。 攻击性 好吧，希望她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画眼影的这个步骤对大家来说可以有帮助哈。好，此时此刻我们表演区他们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着肩膀的练习。 我已经快哭了，我真的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我确实是勤勤恳恳的做了30个，本来我还是瞧不起这个动作，可是殊不知真的很累。 做了几组？ 30个呀， 一共 才做了一组。 好了，我们时间 然后 来不及了，不跟你吐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进一下中间的广告，一 会儿见 喽， 拜拜。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4: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98.2 AM 927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代班女神袁一， 我是小雨， 还有在我们的嘉宾席上有两位今天的健身女神思思和莉莉，欢迎你俩。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不仅让思思现场展示了怎么来画眼影，然后在表演区，莉莉还带着小雨一起练起了肩膀。 哎，真是很累的一个节目， 感觉内容信息量都很丰富。各位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如此精彩丰富的节目当中的话呢，就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看海参哥哥爱虾就说你们的节目卡了，我刚才都没有看到最精彩的部分。 对，他真的很关注我们节目、 海参哥哥 又来了。 但是我看海参哥哥的头像可能有点偏胖，是不是还是得跟着莉莉再多练一练，这样才可以就是撩妹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当然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也可以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 还有在北京时间的首页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或者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如果觉得我们节目有意思的话呢，可以点一下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这样之后的节目你们也不会错过喽。 我们来点一下名吧，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上面，一串 S4FCTN 已经分享直播，并且完成了每日的观看小任务，包括超级小优，还有秋果果果果，都是我们新进进入到直播间的各位、 欢迎你们。 欢迎大家陆续的进入哈。 是的， 刚才我们说了经期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练习， 嗯， 有一些宗旨，丽丽再跟我们重复一下好吗？ 不要强迫自己，就是不要 像他一样那么狠。 对，不要因为有负罪感而去虐待自己好吗？ 不要虐待自己，就像不要虐待小动物一样。 就是 这是第一。 对，想吃甜食的话可以稍微的吃一些，但是不要暴饮暴食。 就是我真的在那几天从第一秒钟睁开眼睛就觉得我想吃巧克力。 这是你心理作用你觉得吗？你说哦，我姨妈快来了，我可以吃。 有可能是的。 对，然后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那几天你的小腹就莫名其妙的隆起。 对，会胀。 对，这个确实是事实。 那个就会让我很就会很那个情绪 应该 叫什么呢？ 哎，那你我给你出一个招喽，如果你让你的小腹一直都很胖的话，隆起一点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现在好像就是这个状态。但是不是了，就是那样一个状态会让你觉得这两天我练什么反正它也是隆起的，那我不如对自己好一点，吃点东西。 对，吃一点可以，但不要暴饮暴食。我说 好的。嗯，所以每天大概几块巧克力？ 一排 太多了吧，半排可以 啊，就是这么一条丝滑巧克力， 但尽量选择黑巧克力啊。 黑，那还有什么乐趣？ 那你不要吃， 好吧？就在讨价还价。 对对对， 所以可以吃一点。 对， 然后练的时候呢，要有一些这个原则，就是练上半身为主，下半身可以放弃。 训练量不要太大，尽量维持在30分钟到40分钟就好。 嗯，那30腹部的动作也不可以练呀？ 不要去训练腰腹的动作。 哦， 对。 说到这儿，其实我相信大家每一个在经期在纠结该不该健身的人，其实都可能之前会有一些瞎练的经历。 会、 比如说刚刚我们聊到腹部是不能练的，我就要来说思思了。 你做了什么事情？ 思思是一个很有执念的姑娘，她之前不停地给我发微信，因为她在今年的十月份 好，我们下这个节目叫掰面儿， 十月份还没有到啊。 她今年十月份要成为新娘子、 即将要成为新娘。 是的。然后呢，他就经常在健身，他就在问我，他说我来大姨妈了，我可不可以做腹部的运动？ 嗯， 我说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很危险，会导致什么什么 血崩啊， 血崩倒流之类，我就吓唬他，我也不知道说的是不是真的，我吓唬他，但是确实是不可以的。 他 就说，对啊，他就说哦，那好吧。过了一会儿又问我，我到底可不可以做运动呀？我说不可以。然后他说嗯，然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说我好累，我刚才跑步做有氧做了50分钟。我说你为什么要在大姨妈第一天做这么严重的运动呢？ 可是你看思思现在的身材是很有成效的呀。 是有成效。 对，因为已经一个月了，还有3天就健身。 所以你 两个月。 思思你在姨妈间都做了哪些运动？来跟我们说一下。 我真的 千万不要学习你。 什么都做。 我什么不舒服吗？ 我是 强忍。 对，我可能 离话筒近一点咯。 你现在 很年轻啊， 没有问题。 年 纪大了就会有问题。 我可能痛感没有那么强烈，我属于像前几天的第一天，离家第一天我做了一套就是腹部的， 嗯， 然后做了一套那个燃脂操，瞬间整个人就不行，然后就跪倒在床上。 请收下我的膝盖好吗？还有我的白眼。 也是。 请问你的未婚夫在哪里？他没有阻止你吗？ 就是他在睡啊， 他的未婚夫是一个超级大瘦子。 对，他 1.9米， 就是只要不狂吃就会瘦的那种。 他晚上吃一斤面条都不会胖。 他每天要吃6-7顿。 身边总是有这种很 吃不胖的人，怎么也吃不胖。所以我觉得我健身有50%是因为 你不想胖， 不想比他胖。 但身边有这样一个标杆，确实会让你努力起来。 对，因为但是他其实每天都在吃，然后 就说了呀，就身边会有这样的人，不狂吃就会瘦。 对 对， 然后原来跟我在一起没在一起的时候更胖一些，跟我在一起以后反而瘦了， 肉都长在你身上了， 都给我了。 对，所以思思的经历就是提醒大家，真的是在经期千万不要做一些运动， 对， 因为做完了之后多少还是会不舒服。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经历，就是之前我不太懂的时候，有一次在来大姨妈的时候呢，我就不停的做仰卧起坐， 哇， 哦，做了大概有100多个，因为我那个时候平时平均每天都是做400个。瞎练的时间， 天哪！ 所以我觉得来姨妈了对她好一点呢，我就只做150个好了。做完了之后，大姨妈就没有了， 会这样？ 她就走了， 天哪，很可怕！后来你去就医了吗？ 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有一个叫李丹的， 你不要扯开话题，这个我一会儿会说。先说你的问题。首先，其实莉莉也会跟大家说，现在练腹部已经取消仰卧起坐这个动作，是不是？ 对， 因为 仰卧起坐 非常的不科学， 是， 对。 他根本就不是在练肚子，在练脖子，我觉得。 对，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可能就是用年轻来损耗自己的身体， 就是执念太重， 导致我现在的青春 一去不复返。所以思思和小雨其实都是拿自己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一些错误的观念。好，接下来我要说，就是我们的视频平台上有个叫李丹的朋友说， 我很生气， 思思好， 对，那个是我的托。 这是我找来的托， 所以小雨你不要生气了。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说我会愿意不美吗？ 我并没有生气。 没有生气了，思思确实美了。 好，那么说完了这个误区之后，咱们也要说一说，刚才说可以吃哪些会发胖，但是你可以控制量来吃的一些东西，可能不会给你增添太多的负担。那么有没有一些既健康又特别适合在姨妈期吃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我知道红糖水， 红糖水， 因为有些女生， 但是红糖水好像也不能喝太多，对不对？ 糖分太高， 因为糖分很高， 所以大概喝多少的量呢？一天 一，我觉得一杯 吧，痛就可以不喝。 对啊，不痛不需要啊。如果你不是贫血很严重的 话，我还有一个我很悲惨的经历要分享给大家，就是 大家 红糖水呢，它是很补的，吃了之后会补身体，所以会上火。所以说呢，如果你的怎么说，如果你没有非常虚弱的话，不要喝太多。就是你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我的牙肿得很厉害，最后我把那颗牙拔掉了，就是因为我在来大姨妈的时候，我连续喝了3杯不停的哟，很大杯的那种红糖生姜水，非常补，喝完了之后一下就上火了 啊， 所以我的牙就肿起来了，很严重。 所以这又是现身说法了，这是反面教材。红糖水可以喝，但是 我的人生是有多么的不堪。 他经常拿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些试验。除了红糖水之外，还有什么是可以在经期多吃或者常吃的一些东西？ 红糖 豆 加很多， 红豆，我经期的时候会喝红豆。 你确定是 OK 的吗？ 我敢，因为我原来。对，也以我对我自己这个常识的这个问题， 她是一个没有常识的姑娘。她上一次来大姨妈做了那么多运动，然后之后跟我说很难受，我说那你要去吃一点温补的东西，她说好，我去喝点苦瓜汁吧。 温补是苦瓜汁， 这个是凉补。 其实红豆是可以，但是通常会有人把薏仁跟红豆放在一起，但是经期的时候薏米水是不可以喝的， 不可以的，因为好像怀孕的时候也不可以喝薏米水，是不是？ 它还是属于偏寒性的东西。 所以其实总结一下，就是经期吃东西就是要多吃一些温暖的食物，比如说红豆，比如说红糖水，或者是一些 心情稍微温和一些吧， 对，心情稍微温和一些的东西，然后要避免一些寒性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汁是不可能的， 绿豆，对， 对，这些寒性，包括西瓜好像也不太可以吃， 还有冷饮啊、冰激凌啊这种凉的东西。 但是你来大姨妈的时候，你也在吃这些东西啊。你还让我给你买了冰咖啡啊。 我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真的是你啊， 因为我不痛，你知道吧，所以我可能有时候会忽略这些事情。好了，我以后不这样， 以后我不会再给你买冰咖啡了，我只会给你送巧克力。真的是假姐妹。 哎，咱们趁节目时间还剩一点，我觉得还是要让丽丽再给我们示范两个动作，因为刚刚讲的是练肩的这个动作。 对 对， 还不够过瘾。 背呀，或者是手臂 呀， 对，胳膊呀，这样的一些动作。 思思也一起过去，因为他们两个人呢，今天也都一人带了两件那种很好看的运动的上衣来， 很让人艳羡。 对，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给大家一些思路，我们应该怎样去挑选这样的衣服？ 所以怎样是要现场换衣吗？ 好，现场换衣服，画面恐怕有一些太美了吧？ 对，你们可以对着话筒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 画面太美，我很敢看。 你先来， 我是很不专业，是吧？ 但只要美就好了。 因为这个买的时候在打折啊。 但这种黑色的基础款就很好穿啊。 我也有这件， 而且这 一模一样的。 是中度支撑吧。 你又不是去跑马拉松，不需要强力支撑吧？我觉得， 对， 正好丽丽也跟大家讲一讲，就选这种 是不是胸小的人可以不用支撑？ 我建议啊，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背心？因为后面是工字型， 嗯， 然后工字型有一点会让你的背挺直， 哦，对， 就 像 背 夹一样， 背背夹一样， 对 对。 对 对，尽量选择这种运动型的内衣，千万不要穿胸罩去训练，因为我见很多姑娘穿胸罩去健身房，太不专业了。 嗯，那像这种运动的 bra 的话，它会有一些支撑的强度， 对， 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呢？如果去健身房的话， 尽量选择一些中轻度的，因为你没有非常大的训练量，不需要那种 度、哦、重度的。 对对对对、，OK。 所以你们手上的都是中度或者是轻度的哈，像莉莉手上那件蓝色的带子比较细的，应该就是轻度。 为什么我选择这一件呢？因为很多姑娘她们希望去健身房的时候看起来上围比较突出一些 啊。 然后这个背心的话，它里面垫子会稍微比较厚一点点。 莉莉，一会儿把这个推荐给我， 稍微比较厚一点点， 你可以自己自制一个更厚的。 对对对对， 我急需，我需要更厚的。 自己拿棉花一车一车缝上去。 对对对， 就是你们挑选的运动的上衣、嗯，然后在裤子上面会有一些什么讲究吗？因为莉莉今天是穿着运动的裤子来的。 对，我建议尽量选择弹性大一点，然后棉的会比较好。 嗯， 对， 好，那好，展示完了自己运动的装备之后，要开始对 教学 进入正题了。对，对，开始训练。接下来要教莉莉要教思思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我和小雨可以来做解说。 做解说我还是很开心的。 好，那就交给你了。还是要用到弹力绳。 嗯，还是依然是弹力绳。 就是练习白白袖这一块。 哦，练习白白袖，白白袖对于女生来说真的很重要。 真的太可怕。 但这个问题没有困扰我啊。 它困扰我很久，很多年。 但你现在胳膊已经非常细了。 但依然还是有白白袖，它就是不跟我白白呀、啊，很烦啊。好，我认真的看一下。 尽量去垂直。 手尽量垂直。哦，垂直是向后的， 后 对不对？ 伸直手臂，对，向后 夹住耳朵， 然后朝上伸直，可以吗？ 朝上伸直手臂。 因为我前天刚练过胳膊，现在 加油哦！你的腰已经完美的露出来了，很美。 慢慢的下，去慢慢的下。 哦， 然后再往上伸直，就这个点 再伸直。然后 对，然后再往下， 手臂再往下， 就是、 这样重复。 以胳膊肘作为一个轴心，然后上半臂的小胳膊再以这个轴心做上下的这么一个 是的 弯举，坚持做十几个。 哇， 三个好累就不做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弹力绳，是不是也可以举一个矿泉水瓶子装满水，然后这么做这个动作？ 对， 因为我见林心如推荐过这个动作。 嗯 嗯，但是 非常好的，然后很简单的动作 啊。包括我那天我还听小 S 推荐了一个他自己的练这个掰掰袖的动作，是把这个手这么平举伸直之后往内扣， 就这样一样。我做过这个动作，你知道吗？ 有效吗？ 有效。我但是你 肩不能耸起来。 我很极端，我有一次就是有一段时间每天这个动作做1000下。 我真的不想跟你做朋友，因为我都不知道从一数到1000怎么数过去。 天，我必须要跟你苦苦维持到我送完你巧克力，让你变更胖之后再跟你绝交。 所以我们的表演区思思正在接受弟弟的魔鬼训练， 他的表情很痛苦哦。 对。现在这一组要做多少个？ 15到20个。 15到20个，思思现在做几个了？ 5个吧。 但我已经开始抖了。 已经开始抖了，就已经肌无力，是不是？才5个。 坚持的时候要坚持。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之前给大家推荐说，你如果要是系统的想健身的话，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 因为有人盯着你，就不会自己练的时候说我不练了。 你不能偷懒， 对对对， 说是几个就是几个，他的眼睛会一直看着你。 对。好吧，这样让他们两个接着练着，咱们把秘密花语这个环节继续进行，好不好 ？OK， 让他们继续练。思思，你不要偷懒哦， 加油哦，我们看好你哦，思思， 加油哦。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在秘密花语环节呢。有一个要跟我们吐槽的故事， 好呀， 我来给你讲一下这个故事的大概背景。 嗯， 他是说呢，大家好，我和我的男闺蜜，从他17岁，我19岁的时候，我们就熟悉了。 男闺蜜， 对，然后我们成为了很好很好的闺蜜， 好， 一直都以闺蜜的感情在一起。然后呢， 男女之间是有纯友谊的 啊，是的，嗯、我们呢从16岁开始。 就是两个家庭都住在一起、 哦、 然后性格也很投缘， 就是所谓的门当户对。 是的，后来呢、嗯、一直到如今我已经结婚生子，他在美国留学，我们从来没有暧昧过，真的就是像哥哥妹妹那种感觉一样、 嗯、 但是呢，然后当时在我结婚的时候他还哭了，在国外还会给我寄东西过来，我生孩子半夜进产房，他半夜不睡觉等着我、 哦、 让我家人在孩子出生后第一时间来给他打电话，然后我孩子周岁他还攒钱买鞋子偷偷寄回国给我，要说的有很多，但是呢重点是我这个男闺蜜他也结婚了，可是他的老婆就很介意我的存在，所以今天就想来说这个事情跟大家探讨，我们两个人的关系真的有错吗？我们也没有暧昧过，男女之间难道真的没有纯友谊吗？ 可是我想说，如果我是他男闺蜜的媳妇儿，我也会误会啊。 会吗？ 我当然会。但是如果我是那个女孩本人的话， 因为你就是这么小心眼啊，就像我一定会更加计较。 但是如果我是那个当事人的话，我一定会很享受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不离不弃的好朋友。 是， 因为我们是一起经历过那些岁月的， 嗯， 别人并不懂。 对， 因为任何的其他人在我们的世界里都是更晚出现的。 是的。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解呢？我觉得男生还是就是男生和女生这两个当事人还是要很好的去画一个界限了。 其实就是角度不同。那如果这件事情放在咱们自己身上该怎么办？ 你说我是那个女当事人吗？ 对。 然后 比如说你有一个这样的男闺蜜跟你很好， 对，我就是那个女当事人了。 对。 那我既然已经组成家庭了，他也已经组成家庭了，我觉得还是从家庭和谐的角度来看要保持一点距离了。 可是心里还是会有点难过，有的时候 就如果你真的有困难需要他帮助的话，我相信你第一时间找到他，他不会推辞的。 嗯， 并不是说真正的好朋友不是说平时一定要不停的联系不停的联系，不是那样子的。 是的。 嗯， 那我们明天开始不要联系了。 同性的朋友会好很多，但是异性的朋友真的会让你的另一半产生误会， 确实会有这个问题。 对， 因为像我身边，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一个跟我关系非常好的男生朋友，但他不在北京，然后呢毕业之后我们也都各自结婚生孩子，虽然我不像生过孩子还要再强调一点，然后呢确实关系就没有以前那么近、 嗯、 但是因为我老公也知道他，然后他的家里人也都知道我，所以我们如果要是在人生有什么大事的时候也还是会跟对方说，就是不会疏远。 这段关系越坦白越好。 嗯， 如果你越躲着藏着，然后不让家里人知道，可能会越容易产生误会。 人生在世真的好难。 就是人缘太好，朋友太多， 长得太美。 好了，我们表演区现在进行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赶紧再来看一下你们的两边各15个做完了吗？ 做完了。 怎么样？ 思思到话筒前跟我们说说你的感受。 思思好像面露难色了， 已经在抖了， 脸色苍白， 整个手臂已经在抖了。 对，看似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其实是有困难的。 对， 所以如果你坚持做的话，每天是只要各做15个就可以了吗？丽丽， 我觉得至少要4到5组吧。 4到5组， 就非常简单，真的很简单，大概10分钟左右就搞定了。 可是很累呀、 啊。所以啊，不然为什么要锻炼？ 好，那这收音机前也好， 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坚持锻炼。 网络那头的我们的网友们，今天回家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动作喽。 对对对，拿一瓶矿泉水， 只要坚持，一定会有效果。 对，矿泉水也是可以的。 嗯嗯， 随便举到身边的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我都想把话筒举起来。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你们带来的是魔方秀，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下期见，拜拜， 拜拜。 Talk about is what is